锵锵三人行，文道，今天有意思了，三人行有史以来还没有过，你叫文道， 对， 我真为你请来一个道， 对，李道长， 李一道长， 李道长， 哎，李道长，李道长， 哎，他是无量寿佛 对 啊， 对 对, 对， 我们佛教讲无量寿佛，他是无量寿福， 对对对， 哦，我们文道呢是也修佛。是吧，经常短期出家，他是小乘佛教， 对，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所以今天凑一块不就是如是道吗？ 哈哈， 我勉强冲个 儒家的人了， 不是你们都这样的，那我就儒一下吧，是吧？当然我差远了，但是李一道长是重庆来的，道长，这个重庆缙云山， 对， 这个道观少龙观的这个住持， 对， 还是缙云山道教协会的会长， 对， 所以有人说呀，你别看他这个看上去比我还年轻，实际上已经90多岁了， 没那么老，那李道长没那么老， 那是社会的那个流传， 社会的流传。那李道长，其实我看了他的很多，他还上过我们世纪大讲堂，一虎一席谈，对吧？我看他很多东西，我觉得你使用的语言呢，让我觉得实际呢，咱们能聊，就你是个现代人，而且呢，从哪儿聊呢？从一个我也有体会的一个事情，他本来说呀，说今天也可以找这个张纪中，来著名制片人嘛， 是 说张纪中来聊聊，因为什么呢？说是这个张纪中就曾经辟谷15天， 对对对， 就不吃饭呢，但是咱就不能在这提倡大家不吃饭，一般你说像媒体说你在教观众动不动就不吃饭吗？ 是我们实际上呢是用道家的一种辟谷术来达成对生命的一个极限的体验，最终通过这种体验达到对身体的一个重新的调整。 那您的意思就现在陈水扁也是在探索生命极限呢？ 不一样吧，这因为不是说绝食就能够辟谷术，是应该有一些方法来 配合的。说得好，说 得好。对， 辟谷呢它最大的一个误区呢就会被人认为是断食，辟谷不是断食，因为断食就是只是把食品营养断绝在生命之外，其实道家是通过另外一套方法它采集了这个能量，我们需要的是能量，道家的这个辟谷术它实际上是4个字叫福气辟谷，通过采集能量来达到维持了生命之最基本的这个新陈代谢，所以人在这个辟谷期间那和别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是不会有卧感的，不会有能量的缺失，不会出现什么肾脏的衰竭呀、身体的电解质的变化，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反而是通过这种辟谷，通过这种断食的期间，他不仅没有卧感，而且精神会非常好，身体得到一次重新的那个清理，毒素得到排除。 你也曾经辟谷过吗？ 我们辟谷就会比较长了， 啊， 一个修行的辟谷起码是半年到1年 啊。 刚才说到的那个张纪中导演呢、他们来辟谷的话，他们是一点基础都没有，我们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人是一般是14天到28天，通过我们给他发功，打通他的中皇之脉，然后帮他实现这个辟谷。 哦，还不是完全他自己的力量？ 对对对，他靠自己的力量不行嘛，就是说我们要把他疏通这条经络，同时呢那个他自己学一套方法，就是六阳容器法，他可以自主的把能量采到身体上来，叫采气，然后呢通过我们的那个发功给他一个能量的支撑，所以他是没有卧感的。但是一个修行人，你想一个没有基础的人都是可以14天到28天，那一个修行人他一般就是在半年到1年左右。 哎呦，这真解决世界粮食问题。但是科学吗？这符合科学吗？你说这能量它是什么呢？没有五谷杂粮，就是风福气引路。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吃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营养，营养是要转换成身体的能量，能量是支撑身体新陈代谢的根本的东西。 对， 但是你不吃饭也行啊，比方说你通过医院里面输液能量合剂是吧，那个我们的人血白蛋白，你也可以达到可以不吃饭也行。 气里面有这些东西 啊？有啊，其实能量就在宇宙中都有嘛，你看我们的那个光能、电能、磁能，空气中到处都是。你通过一种方法可以采集来，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植物，植物获得能量的方法，它是需要一个作用叫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它通过阳光的照射，就直接可以合成能量。 但人是植物吗？ 人不是植物，但是我是用这种现象来给你假借来说明这个事情。 文道，你相信吗？就是人体有这个能力，能摄取这些能量。 我当然相信，我知道有，因为不同的宗教里面都有一些不同的修行的方法。 都有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肯定是存在的。而且道教就是一个，你想想看，这传承了几千年的一套东西下来， 嗯， 那你想想看，半年不吃东西，为什么还活得好好的？那你不相信不行啊，对不对？ 那个刚才我再补充一下，这个断食和辟谷还真还有点不一样。 嗯， 断食呢就只是把食物切断， 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摄取这个能量，他有一套功法来摄取。 对， 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呢，断食呢它会有饥饿感，肯定有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身体电解质破坏呀，肾脏的有些变化。因为胃酸你还会分泌， 对， 但是道家的这个辟谷通过这个方法一做了之后，它的胃酸的分泌状况，还有就是我们的电解质和我们的那个肾脏，它都会维持到一个很正常的状态里面，因为它采取了这个能量。嗯，我们所在的这个重庆的这个鸡鸣山呢，它就是专门有一个别称啊，因为它现在是专门在做这个养生文化，叫养生名山。实际上很多人专门不断的到那山上呢，就是体验的就是大量的是辟谷。 嗯， 然后体验的是大量的这种养生，通过这种方式，时间越久，身体越健康，反而还没有那些刚才说的那些饿啊、饥饿啊，或者这些反应都没有。 那能治病吗？ 三天，主要目的是治病。 能治病吗？ 主要是治病。你想啊，就是导致疾病的根本，那就是毒素。 嗯， 毒素是对我们身体的这种最大的破坏。道教的治病呢，它的基本的理念就是两个，一个是扶正，一个是驱邪。 嗯， 扶正呢就要通过练功来增强自己的体能。 嗯， 那么驱邪呢就是把些毒素排出体外。嗯，所以说我们的那个道家的治疗的三大动力系统，一个是通经系统，另外就是扶正系统，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排毒系统。 嗯， 辟谷就是一个排毒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哦， 嗯，可是我很好奇，就道长您刚才说到，就是像张导啊他们那样子在做辟谷的时候，这些刚刚没有修行基础的人，你们还要帮他打通他们的经脉。嗯，那这就等于是一个气功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 气功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气功是现代的人对一些传统道家功法的一些理解。 嗯， 实际上已经没有道的这些理和法了，只是一些技术。 嗯， 术就理法术嘛，哈，那个在术这个层面上的一些运用。 嗯， 那个我们会认为他们呢对身体的修复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真正要达到生命的滋养，生命的滋养不是在身体的这个修补上面，那肯定道家的养生会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您刚才说那个，就是你起码也得有，就是跟有修气功的人一样，有一种能量就可以打入另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刚才我说了嘛，气功它是来源于道家的养生术。 啊啊啊， 所以说肯定有相近的这一块。 嗯， 对不对？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但是道家的养生那不只是功啊，不是发功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嗯， 它实际上是包括整个生命的滋养，包括你的起居、你的那个日常的生活、你的膳食的摄取。 嗯， 比方就以吃饭而言。 嗯， 进入我们的缙云养生名山，它的那个道家的斋堂里面，你会发现吃饭的这个过程就是修行的第一步开始。 嗯， 一般人常人知道吃饭呢可能是吃什么东西对自己有作用。 嗯， 所以很多的营养师啊他会跟你讲吃这样吃那样，这在道家来看呢只是第一套学问。 嗯， 第二套学问是除了是吃什么，第二套学问就是怎么去吃。 嗯， 同样的一桌菜，我吃了健康，你们吃了可能就是毒素。 你怎么吃？ 那道家有很多口诀了，要讲起来就很复杂。 比如说 吃饭要嚼36口。 嗯， 哎， 哦， 吞下去的一定是液体。 嗯 啊， 对对， 细嚼慢咽。 对 对 对， 哎，这还真是 跟我们有点。 他这个关键说到一个什么呢？对生命的看法。 嗯， 你以为生命是我们这一具肉体呢？你像他可能还，我看学习了一下李道长说，他还是个能量系统，他还是个信息系统，身心相连的这么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我们这有的聊啊。当然呢，这个作为主持人我不得不还得说一句，这个饭呢，这个暂时大家还吃着啊，这个 咱们没基础别乱来， 对对对，研讨研讨。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关于这个道啊，像过去咱们得到的感觉就是说修，最后修啊修成这个最高境界， 水浒传里咱们也看过真人嘛，什么罗真人、嗯、然后感觉李逵拿斧子把他脑袋劈了，流出那个白的血呀，什么紫的脑浆子，就感觉这个人的身体构造啊就完全性质变了、嗯、这是迷信呢还是有谱啊？ 道教把那个整个修行的过程叫做修真的过程，认为我们的生命是借假而修真，哎，所以说在修行的这个过程中，到修成真身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有各个阶段，这个各个阶段呢可能会伴随着各个阶段的这个功的功境，比如你练到哪层功，你就有哪层功的那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可能是可能会比较说是特异功能，但实际上它是修行中的一个阶段，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辟谷， 嗯 啊，还有我们经常练到后来要胎息，胎息呢就是 胎息，什么叫胎息？ 胎息就是我原来在上海做过一个节目，是水下生存，在水里面两个小时不呼吸。 对，胎息嘛。 胎息， 因为你、 啊、就像胎儿 在 里面 啊，对啊，胎儿在母体里面就是这种呼吸啊，就是说它是拔一毫，放到自己的那个鼻孔面前，它鼻孔不会动，就是表示它的呼吸已经停了，它会住脉，脉搏是没有了，呼吸停了，它实际上身体呢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了一种冬眠状态啊，消耗很少了。 为什么没有憋死呢？就是说不需要氧气了吗？这个时候 是你的身体的消耗到了最低限了。动物的冬眠你看到过吧？ 啊，对对对、 比如说那些动物在冬眠的时候，它可以几个月不吃饭，几个月的呼吸啊很少，像乌龟一样的呼吸，叫龟息嘛， 叫龟息、 哎、它会很弱，这个时候它还活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整个人的消耗了，整个生命的消耗会到了最低值，这时候你的血流啊心跳啊都到了最低限， 非常慢， 所以说你的那个氧的消耗会很少。 闻到这个也是入定啊，入静啊，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时候 入定也是这个 人的能量消耗是最少的？ 那当然，比如说最简单，因为我们南传佛教就是讲过午不食嘛， 对，日中一食， 当然不是用跟辟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辟谷是真的是一套修行方法，那过午不食是个戒律嘛。那我们在比如说在短期修行、短期出家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怕不怕饿啊？其实你是不会饿的，因为你如果那么密集的坐禅、行禅的那种状态，像坐禅的时候，你的能量消耗是非常非常少，所以你不可能会饿，就算就只是中午吃一顿，你也不会饿的。 那你看，还有像咱们说印度那边练瑜伽的，不是纪录片里有那个放吗？埋在底下几十天， 对， 就是同样的， 他肯定就没有什么消耗了。 对对 对， 都能达到，瑜伽也能达到这个水下生存啊，土埋活人都是能达到。 对， 看来整个东方啊，有一种思想是吧？就认为人的身体好像跟西方医学 身体观不一样， 说的不太一样， 是太不一样。 你觉得人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的生命呢分三个层面，道家都认为它是分你的那个精气神三个层面。 哎，通常咱们老爱说有没有精气神，这人活的精气神。 对对 对, 对, 对, 对，你想精呢就是指你的形体啊，也称形气神，形之精华嘛。 嗯， 哎，气呢是你的能量系统。 嗯 啊，那个神呢就是你的意识，当然还包括意识更深的潜意识、无意识。 嗯 啊，是那个根本意识。 嗯， 哎，到根本意识的时候，你就是到了真身的那个程度了， 真人。 哎，而我们平时说的养生呢，往往是在养形啊，养这个身体。 嗯， 所以说这个形体呢实际上是耐气以生气的那个转化。道家的修行呢恰好就是要转回去，转回到能量态去，所以道家的修行是炼精化气，炼气化身。 嗯，那修到有成的人，他会得还会得我们凡人的这些病吗？高血压、心脏病、癌症。 修道有成的人呢，一般来说他不会得这些病，哎，他会以别的方式来转型来产现。 别的方式 啊，他是生命中修行中有很多坎儿嘛， 对， 他会过一个一个的关啊、嗯，而不是说以一个一个的病来展现出他身体的那种状况。 哦， 嗯、那所以最后离开世上的时候，他就是坐化， 对。说法道教叫羽化， 对， 羽呢就是指羽毛的意思， 对， 实际上它借指了一个像羽毛的动物这样可以飞，飞升的意思。 嗯，我记得过去你像五四的时候、嗯、其实那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次非常大的冲击， 没错， 你像很典型那个时候鲁迅先生写杂文、嗯、他就讽刺就说中国这道士说什么 口吐白虹 啊， 还有说什么古代记载，还有就是陆地飞升， 对， 蹭一下这人就飞起来不见了，说那意思就是说这中国人这个国民性啊，就是老相信几千年这些个封建迷信的这个东西，所以国家不振。这个对这种攻击， 可是我觉得他这种理解到现在也很常见，但是我觉得这种理解表面听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就是根本的原理，面对这些现象你不是先攻击，你先去问为什么。 对对 对，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刚刚说到东西方对人体的观念不一样，你看希腊人他在画人体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注重怎么画肌肉的线条，他们甚至已经开始解剖，一解剖的时候就看到里面都是血管，都是骨头，都画出来。可是你有想过，这么清清楚楚人的肌肉，人一切开死人，以前王莽也做过解剖嘛，一切开你就看到是血管，是看到是骨头。但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就没有以前自己好好的画过一张图，是把肌肉骨骼血管都画出来？ 哎，这个我 恰恰画一些什么呢？画些你肉眼看不到的经脉。就换句话说是两个，这个文化你不能把以前人都当傻子，几千年画不出一张人体结构解剖图。对， 这个我可以给你打点茶，就因为这个我有很多朋友是这个水墨画家，就发现呢中国画里边有中国的精气神 不一样。 他就说你看中国人就是除了那些春宫很少画这种肌肉球躯这种裸体，这源于啊中国人讲究，有个画家在美国待了多年嘛，他美国画的这个人像啊，人体的像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呢？像顾恺之啊，或者像什么吴道子，中国画的人像啊有仙气儿，就中国画特仙气，而且你看他注意这个衣服的这个带褶啊，飘飘欲仙。其实他中国讲究是神嘛，不求形似，求画的是神似，也就是说他哲学当中认为人最根本的还不是可见的这个外壳，是他内在的一种精气神。 其实你刚才已经说清楚了一个叫画出来一个仙气儿，它是今天当我们聊的是这个话题，我们要如果聊美术的话，我们会知道它实际上是分了形式这个层面， 对， 外形要是，但是真正画的好的作品它一定要得气， 对， 它一定要有动感， 没错， 它一定要得气，但是你还要往里面走的话，你会要传神。 对， 没错 啊，现在目前传神的话几乎罕见了，得气的都已经是非常少，哎，大部分在形这个层面上。 哎，但是这种气和神照今天我们的一般常识来看确实是看不见的，但是据说呀像您这样的人就能看得出来，是不是？ 修行人肯定是在气这个海洋里面进行修炼，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觉得啊，中国人是不是还是比较注重这个身体健康，所以你看他们原来说了，说在这个几种宗教当中显得呀道教是最重今生的， 对， 最重你的今生的生命，甚至于一般人对这个修道，包括古代什么汉武帝那个时候，他的期望是能长寿，甚而至于不死。 对对对， 这东西有道理吗？ 是肯定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呢，道教首先第一步要完成的就是要把你的身体首先做到一个健康，健康呢不是修行的一目标，它是修行的一个基础，你身体都不健康你还去修什么仙呢？那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它第一个要自健康，这是肯定的。自健康之后才去身体的返还，叫返老还童，然后呢才去念经化 解， 哎，对对，一步步的那个返璞归真，返璞来归真。首先第一步先要给你实现健康啊。所以说我们在推广很多道家的养生方法里面，从包括吃饭的方法，还有包括睡觉的睡功，走路有走功，啊，那么那个呼吸有呼吸的方法，啊，用简单的呼吸方法，比如一般的呼吸是正常的呼吸是呼吸在鼻， 对 啊，而道家就是认为呼吸要深长圆缓。呼吸在肿，在脚后跟儿，哎，你看一般的呼吸，你看一般凡人呼吸在喉，你吸气到这里 短啊， 对，就出去了。你看，哎，在胸式呼气，然后腹式呼气，然后最后他要到脚后跟儿，你看他脚就呼吸是深长圆缓，就能健康，就能长寿。你要看一个人长不长寿，你晚上听他的呼吸，如果他在睡梦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他的呼吸很匀称、很缓慢，这个人一定长寿。如果呼吸很急促，比如打鼾，打鼾再带拐弯， 胆很大， 这种就很糟糕了。凡是推到医院急诊室里的病人，几乎都是呼吸急促的人， 对， 马上给他氧气面罩，他都上气不接下气，就这样的。 哦，哎，这个他就说真人之息在肿啊， 哎、 这个我约略能够想象到， 对， 至少是氧气你能够充分的流通全身呐、啊。 对， 然后我就昨天看他的这个一些教导啊，我自己试了试，真是有 到肿啊， 是不是？这导演，你想象吗？平常咱们吸啊太短促了，感觉就像催命的似的，你轻缓均匀深又深，然后我就想象着这个呼吸啊一直到脚跟，就觉得这个气啊流通全身，这么做几分钟啊，的确是觉得能够疏解一些疲劳，至少是。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道长啊，我也问一个俗人的问题哈，就当然咱们是说，就是听着都很好，对吧？咱这传说说是返老还童，鹤发童颜。那么我知道您呢，本身就是道家的世家，他父亲就是道长，对吧？他是从小这么学来的。那您真见过这个返老还童的吗？鹤发童颜的吗？ 不仅是见过，这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重点。很多人在我们这儿学习班中学习完了之后，头发由白慢慢转青，身体的注意力记忆力，虽然说注意力记忆力明显提升啊、那个以前记电话号码的很慢的时候记得很精准，比如说包括我们的那个导那个鼻骨，鼻骨一般做完了之后，很多人说就像吃了羊胎素或人胎素一样，记忆力特别好，然后精力很旺盛，皮肤像婴儿一样的光滑，很细腻， 您皮肤就很好， 对，他这皮肤 真 好， 一看就。 但是主要是我们化妆师化的好啊， 本来就很好， 本来比化妆更好。 对，因为这个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刚才我们说东方的身体观跟西方不一样啊，就很多的东方的宗教或修行传统都有类似的地方，但真的重点不一样的。 对， 你比如说像刚才道长说到吃饭是个修行啊，我就想起来，其实佛教也是吃饭是修行的。但是我们吃饭也是吃得非常慢，但是我们学的是因为用吃饭注意嘴巴的变化来观这个吃饭的过程，那无意识的让身体好，但是道教是真的是用身体当休息的工具的， 对， 这很特别很特别。 那道教是不是就为了人们身体好？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咱们明天可以接着请道长和我们来开始。